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67集。霎时间刀光乍起，横波的烈焰刀光迎面而来，夏侯炼偏头躲过一击，莲香拉着妙珍和阿楚躲到一边，番子们纷纷涌到院外，架好弓弩，准心瞄准抒情，却因两人不断腾挪插不进手，一刀走空，抒情没有停顿，回身纵劈。 师哥，你还要苟延残喘到什么时候？你怎么还不去死？ 抒情，你失心疯吗？ 夏侯炼骂道。 你不是叛逃了吗？你怎么又回秦岚了？ 你才疯了！ 抒情目眦欲裂。 对，我是叛逃了，可惜我不如你能躲，师哥，我被抓回来了。 他撕开自己的衣服，露出胸膛和肩背，上面横亘着鞭伤无数。 你看，81鞭，我他娘的竟然没有死。我回到伽蓝才知道你杀了世心，还拿到了解药。我的好师哥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外面逍遥快活的时候，我们在生死里等死？ 不， 夏侯炼想要辩解，抒情又一刀劈来，凛冽的刀光中，抒情的笑容狰狞如鬼。 师哥，你知不知道七月半发作的时候有多痛苦？我就躺在佛像下面，身体从手脚开始一寸寸的变成木头，主持没了，没人给我们送药，我们闯进黑面佛找药，可是药库已经被你收了，你连一粒解药都没给我们留下。 抒情，住手！ 夏侯炼大吼，抒情偏步再度前扑。 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你的兄弟，可你为了报你那个死鬼老娘的仇，根本就没有把我们的命放在眼里。 他娘的，不是叛逃了吗？你不是不活了吗？我他娘的怎么知道你又被抓回去？ 夏侯炼闪过横波，拔出腰间的长刀。 抒情，你不要逼我。 是啊，我原本是不想活了，伽蓝这个鬼地方我死了都想逃走。 抒情拎着刀痴痴发着笑，转过身来。 可是给我希望的是你啊，师哥，你有解药，你为什么不回来救我们？我满心以为你会回来救大家，对所有人说你肯定会回来的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七月半越来越近，你一丁点的影子都没有。到最后一刻，我才真的明白你是不会回来了。你恨伽蓝，伽蓝杀了你娘，你巴不得所有人都去死。 夏侯炼几乎要咬碎牙齿。 我他娘的根本就没有解药。够了，抒情，别打了，告诉我督主在哪儿，我放你走。 抒情冷笑着拿刀指着他。 骗子，没有解药你怎么能活到现在？你没有想到的是，住持的药根本没用，七月半是无解之毒。你也没想到我们还活着，对吧？ 抒情低头抚摸横波，烈焰刀光在他指尖翻转。 我也没想到， 我们没有等来你，却等来了段先生和阎罗大人。 鸦语一般的记忆纷乱而来，舒琴想起那天的月夜，木叶纷飞如雨，段九牵着百里渊拾级而上，推开大雄宝殿的大门，刺客们从苟延残喘中撑起身，望向月下那两个一高一矮的影子。 真可怜呢，不过没关系，你们的日子还很长，因为…… 百里渊俯视着他们，唇边慢慢浮起一个冰冷的微笑。 我给你们带来了无上极乐。 那不是无上极乐。 夏侯恋低声道， 那是森罗地狱。 所以这一切都怪你，夏侯恋。 舒晴面无表情地说道， 你是个罪人， 你该死。 这句话像一句审判，敲在夏侯恋心头。是啊，他恶贯满盈，满手鲜血，原本就该死。夏侯恋沉默良久，舒晴望着他，忽然觉得这个男人身上藏着许多无可奈何的悲戚。他疑心这是错觉，没有在意。寂静中，夏侯恋拔出了刀，深深蹲伏下去，刀尖斜斜指着地面，凝着一点森冷的寒光。他冷冷望着舒晴道， 我只告诉你，我从始至终都不知道主持给了我解药，不过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了，杀主持的是我，回切兰的也是我，即便再重来一次，即便你没有叛逃，我也会这样选择。你怨我也好，恨我也罢，随便你，立场不同无需多言，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，督主在哪里？ 话音刚落，夏侯恋悍然出刀，杀气如山，刀光在小院中炸开，霎时间笼罩了舒晴全身。舒晴深呼吸一口气，持刀迎上夏侯恋织就的雪花刀网。这些年他进步了很多，甚至可以跟上夏侯恋绵密的刀势。他知道夏侯恋命不久矣，而他依旧强悍，他的优势不言自明。可是他错了。夏侯恋手腕翻转，长刀拖着凄迷的流光在空中划出连续的十字。舒晴在十字展示中步步后退，横波与夏侯恋的刀刃相击，发出铿然又尖锐的破音。这样的十字斩明明要耗费极大的力气，可夏侯恋不知疲倦似的连挥，舒晴的虎口终于在接下最后一斩中破裂。 到此为止了， 夏侯恋说。夏侯恋反手握刀笔直挥出去，刀尖划过一道凄厉的线条，舒晴的手臂猛然一痛，横波哐当落在地上，鲜血淌下手臂，哒哒地滴在地上。 说你们在哪儿刺杀？ 夏侯恋问。 哼， 我死也不告诉你。 舒晴冷笑， 你就等着见他的尸体吧。 夏侯恋拎起他的领子，把他的头按进吉祥缸，冰冷的水顿时淹没了他的头脸，水呛进喉咙和鼻子，他猛烈地挣扎，可夏侯恋的力气极大，按着他的头不让他出来。他双手乱拍，夏侯恋把他提出来。 说。 舒晴连吐了好几口水，沙哑着嗓子说道， 你做梦。 夏侯恋恶狠狠地盯着他， 那我就把你的耳朵割下来，再不说就割另一只。 舒晴吼道。 你敢？ 夏侯炼贴着他的脸大吼， 你看我敢不敢。 舒晴死死瞪着他的双眼，两个人的眼睛都充满血丝，狰狞得像修罗恶鬼。舒晴瞪了半晌，忽然笑起来。 好啊，师哥，不如我们做一个交易。 什么交易？ 我在祠堂看见了你娘的骨灰。你挺能耐啊，师哥，你娘被啃成那个样子，你还能把她的骨灰找回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，同样精彩。